大恐龙去旅行。大恐龙要去远方旅行，路上大恐龙遇到了一只乌龟。乌龟说，带我一起去吧，我的壳很硬，你累了可以坐在我背上歇歇。大恐龙答应了，背着乌龟一起走。走着走着，遇到了一只孔雀。孔雀说，带我一起去旅行吧，我的尾巴像扇子，可以帮你扇凉。大恐龙答应了，他背着乌龟和孔雀一起走。走着走着，又遇到了一只袋鼠。袋鼠说，带着我一起去吧，我有一个口袋，可以帮你装东西。大恐龙带的东西太多了，袋鼠的口袋只能装一点点。大恐龙也不敢坐在乌龟背上，他怕把乌龟给压扁了。孔雀倒是很卖力地给大恐龙扇风，可只能让它凉快一点点。乌龟、孔雀、袋鼠都觉得不好意思，可是大恐龙却开心地说，有你们陪我一起旅行，我一点也不寂寞，我真的很开心。